陳英祥其實咧可以由兩個層面咧再同大家講下呢件事嘅。首先咧喺聲明嗰度咧，其實港大就話咧係唔再承認學生會喺校內嘅地位，作為一個即係處理呢件事件嘅手段啦。咁睇翻咧，港大早喺四月底嘅時候咧已經係停止為學生會收會費啦，又話咧係會收翻一啲會址設施嘅管理權。咁咧七月八號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咧亦都進一步話：喂，我哋咧要睇下咧呢啲涉事嘅學生係咪要被開除學籍？換言之咧，即係其實學生咧已經會因為佢哋自己嘅言行啦而面對一個可能紀律上面嘅處分。咁啊，今次學校就進一步話：成個學生會嘅地位我哋都唔再承認啦。聲明仲有一句值得大家留意，話咧會設立團隊處理學生事務，就唔會影響學生嘅福祉。咁就令人聯想到咧，會唔會學生會即係喺校內嘅一啲職能，譬如好似係諮詢啊，或者係處理行政嘅能力，都會通通冇曬，甚至有一啲嘅傳媒啦，可能訪問翻一啲港大嘅前學生會會長嘅時候，那個形容詞咧係話好似廢咗個學生會咁。 嗯，其實學生會裏邊我睇到即係嗰個講法咧，即係話唔再承認學生會啦。即係呢個係咩意思咧？其實即係我最初一睇我都唔係好清楚，即係到底點為之不承認學生會咧咁。咁因為我自己咧，其實讀大學嘅時候，我係中大咧，又唔係港大啊。我自己都做過學生會會長嘅。咁當時喺1982年啦，咁學生會本身咧，其實喺一間大學裏邊係有特別嘅作用嘅。 嗯， 即係依個咧，其實亦都係一個教育嘅環節一部分嚟嘅。咁啊，當時嘅學校就好支持學生會嘅，同而家當然嘅氣氛又好唔同咧，都唔能夠直接比較。咁但係大學嘅當局咧，同埋學生自己都明白到咧，大學我哋當時係四年啦嚇，咁喺一個過程裏邊咧，學生會係一個咩咧？就訓練學生嘅一個自治能力。一個治理能力，同埋喺踏入社會之後咧，其實係一種訓練嚟嘅。咁包括咗，譬如話組織學生會都係啦，譬如我哋當年咁咧，即係真係要揾啲同學，我哋叫上莊要同大家傾嘅。咁起碼過去政綱啊，咁同埋又會去啲宿舍裏邊，即係真係爭取啲人投票，要聽啲同學咧講有啲咩即係期望。咁甚至有啲人可能鬧你㗎，即係覺得你政綱哇太離譜喎，或者唔落地啊，諸如此類啊咁。咁喺個過程裏邊咧，學習緊嘅。咁所以咧喺好多嘢裏邊，但係當年學生你依個一定大家明白咧，喺嗰個年紀都係十幾歲啦。咁你可以講係各種諗法，古靈精怪乜都有啦。咁但係學校就俾一個咁嘅空間你咧去發揮去學習。咁當然你當時喺學校啫，你唔係出咗去嘛。咁所以依個咧其實一個準備期，係一個咧俾你有機會去練習。是一个自理同埋未来出到社会之后咧，呢啲咁嘅学习过程咧，对你未来嘅成长或者做嘢系有帮助嘅。咁当时大家系咁嘅理解。咁但系你话而家唔承认学生会咧，咁系咩意思咧？就话会唔会系全部将啲学生头先讲嘅功能一次过将佢切割晒，就完全冇再提供呢方面咁样嘅 机 会啊？吓，去俾学生进行一个咁嘅自理嘅能力噶啦。咁呢个咧其实系一个教育议题嚟嘅，即系我哋变咗件事，我哋唔好净系睇一个惩处。唔好淨係睇嘅啦，要點樣去罰佢哋？我哋都要睇翻咧，到底學生即係都係一個成長階段啦。咁到底今次裏邊你唔承認學生會產生啲咩效果咧？嚇，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值得探討嘅，就唔好話淨係咁單方面去睇啦。咁而且你唔承認之後咧，亦都有啲好具體問題，因為學生會其實大家都知道咧，係負責咗好多譬如學生嘅福利啦，或者好多校內唔同嘅興趣團體啊，甚至學術團體。嘅一個組織者嚟嘅， 港大學生會有過百個屬會 嘅。係啊，你冇咗個頭之後咧，到底嗰啲咁樣嘅，即係其實都係一啲學術活動嘅，中間亦都有。咁啊，同埋都係有啲系會嘅活動啦，嚇。咁啊，到底點組織咧？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咧都係其實值得社會大眾關注，因為大學生畢竟都係香港我哋一班，即係我哋係用公帑啊，希望培養嘅一班人啦，一班青年人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呢件事裏邊咧牽涉嘅問題就都好多嘅，即係除咗呢個國安法之外。 嗱，頭先陳景祥你提到國安法啦，因為我正想提咧，從另一個層面睇今次嘅事件咧，就係學生評議會喺今次事件入邊嘅法律責任啦，因為有一啲嘅法律界人士啦，例如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就認為咧，學生評議會嘅議案啊，因為提到咧感激呢一位梁先生為香港作出犧牲啦，咁啊喺嗰個層面上面咧，可以理解佢哋係欣賞啦，或者甚至係重揚啦，呢一位人士佢嘅暴力行為，咁有可能咧係會干犯港區國安法第27条，一個叫做宣揚恐怖主義同埋煽惑實施恐怖活動罪，咁咧而且咧湯家驊係認為咧，就算道咗歉同埋撤回聲明咧，都係唔能夠免責嘅，咁啊無論係頭先啊陳景祥所講嘅，從一個教育 育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因为是从一个刑责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在收音机旁边听的听众朋友，你自己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你打来1872311 跟我们谈一下。先听一节新闻追踪。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7月14日朝早9点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当局每日都有审视菲律宾同印尼嘅疫情，正研究外佣入境政策有冇调整空间。 大家都会留意到咧，喺我哋嘅所谓检疫嘅政策里头咧，已经做一啲调整噶啦。咁所以我哋亦都系不断去睇翻咧嗰个疫苗嘅接种嘅情况啦，系咪有进一步咧调校空间？咁呢个问题我哋系继续探讨紧嘅。我相信当我哋大致上完成有关一啲嘅不断嘅研究之后咧，我哋都会有公布嘅。 十点，消委会调查发现，不少公司提供的基因测试仍有待临床研究结果证明其可靠性，检测结果存疑，建议市民先征询专业医护人士意见和考虑实际需要和风险。 消委会提醒消费者，预测性的检测有机会受多个基因以外因素的影响，甚至出现假阳性、假阴性这些问题，故此消费者在进行这些测试之前必须寻求专业的医护人员，例如主诊医生的意见，再决定是否接受测试。 下午一点，早前三名高官出席晚宴违反限聚令，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官员有责任和各界包括各阶层的人士联系，聚会亦不涉及利益冲突。 我们作为官员，每日辛劳工作完了之后，都希望可以花些时间陪家人，但为什么我们都是要牺牲一些陪家人的时间去继续进行这些聚会呢？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些聚会，第一会不会有一个利益冲突在这里，第二样是会不会构成是我争了人情定要还，第三樣咧，會唔會咧係令到我哋個整體個政府個聲譽受損啊？咁喺今次事件咧，我睇唔到咧，我頭先講嘅上述三件事咧係有發生過嘅。 本港今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屬於輸入個案，患者分別嚟自非洲納米比亞、加納以及塞浦路斯。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欢迎你打来发表意见。而电话旁边我们请来港大的校董，也都是新民党的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叶太你好。 是叶太。 是。 是。 是。 请讲请讲。 是睇下，係啊，我哋啱就今日講開咧，就關於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個事件嘅。咁其中有一個角度咧，就係話咧，今次裏邊咧就可能係會觸及到一個咧係宣揚恐怖主義啊。咁啊，有機會干犯呢個港區國安法同埋刑事罪行條例嘅。咁啊，葉太啊，想問一問你咧，你係港大校董啦，咁亦都係港大嘅校友嚟嘅，你應該係係咪？係。咁今次裏邊咧就有個疑問嘅，即係譬如呢班係一班學生啦，即係佢做咗啲嘢咁。他哋都係道歉咗啦，後來咁亦都有班人辭咗職啦。咁但係到而家呢個階段咧，即係話如果你再要追究佢，同埋用到國安法同埋刑事罪行條例咧，會點解要用到咁嚴厲嘅方法，再要去追究佢哋咧？個原因喺邊度咧？ 第一咧就係佢哋嘅道歉係冇誠意嘅。佢哋係據我了解係凌晨1点钟嚇，出嚟道歉，同埋佢哋嘅衣着啊。選擇的時間啊，即係有些人認為都是有些象徵的意義啦，係繼續咧係暗示要求五大訴求啊，或者是支持一些抗爭的意識嘅嚇。咁、就那個道歉係冇誠意啦嚇。咁、第二咧，佢哋嗰個發表嗰個悼文咧嘅意識亦都非常之不良啦，佢竟然哀悼呢、這個。好明顯是恐怖分子的人士咧，話佢係烈士啦。咁啊，對其他嘅同學、對青年人咧，有好不良嘅影響。呢啲真係入於美化恐怖分子。你知港大係香港歷史最悠久、首屈不指嘅大學啦，我都係佢嘅畢業生啦嚇。咁啊，個影響係好大嘅。咁所以咁樣嘅立場咧，我覺得我相信特首都表咗態啦，同校方都表示。難以接受啦，同埋你知港大學生會咧，近年嚟係變質咗。我哋讀大學70年代嘅時候，佢哋係 國事派嘅，當時嘅執委咧係國事派啊，支持保釣啊，係了解祖國啊，甚至歡迎回歸嘅。但而家咧，佢哋就對國家有非常負面嘅態度，仲美化恐怖分子添啊，所以我覺得佢性質係好嚴重啦。至於話係咪個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去支持用国安法检控呢？当然你知国安法每一个检控都是要律政司亲自批准的。那就要看完全部的情况是不是那刑事罪行是一回事啦，至于说其余采取什么的措施，校方采取什么的措施呢，就要等大学根据他既定的政策啦，是不是是不是要採取紀律處分呢？咁你知譬如話學生鬧事啊、講粗口啊、欺凌第啲同學，各樣不道德、不適當行為，學校都有佢一套嘅紀律處分嘅政策啦。咁呢啲要校方去考慮啦。 嗯，但我哋话睇到咧，就系用到港区国安法啦，同埋呢个刑事罪行条例咧，都系好重啊吓。即系我哋觉得今次里边咧，即系虽然阿叶太你头先讲就话佢哋嘅诚意啊等等啦，咁但系佢哋毕竟都系即系公开咗要承认咗呢件事，佢自己做错咗啦。咁有冇其他嘅方法喺可以一啲比较中间啲落墨嘅咧？唔系一定去到咁严厉嘅。或者是有冇咁嘅方法？即系我而家睇到咧，就好似一定要将佢哋追究到底噶啦，似乎好似系俾一个信息出嚟。 因为 我哋点样系咧？点样去衡量呢件事咧？即系呢个 始终咧系国安法嘅检控咧吓，特别系旧年生效国安法嗰四条罪行咧，包括本土恐怖活动嘅检控，系要律政司个人自作得决定嘅。当然，如果系根据刑事罪行条例煽动第九条、第十条吓。嘅罪行咧，就或者系唔需要律政司本人去作出决定啊，系嘛？咁但系都要睇证据嘅。咁我就当然觉得佢哋嘅行为系个表达出嚟嘅意识系相当之不良，我亦都唔觉得佢哋有真正嘅悔意啊。吓，咁系咪有足够嘅证据检控咧？就要律政嘅官员去决定啦。 除咗 但系呢啲行为非常之不可取。是政府是校方都要采取足够严厉的行动呢来达至阻吓作用。因为你看近年来发生这么多事，自从14年占中之后呢，社会不断是乱的，有很多违法的事件出现的，就是可能很多无论年轻人或较年长的人士都不知道法治的重要，同埋咧系唔知道自己的行为对社会恶劣的影响，同埋佢哋要负的法律责任啊。咁呢啲咧就无论系政府或者系大学管治方面都要考虑嘅。过往系咪太松咧？ 葉太啊，其實咧， 太縱容咧， 其實我哋頭先講咗好多關於刑責嘅部分啦。除咗刑責之外咧，其實大學都話咧，會對學生咧係睇下有冇一啲即係紀律嘅處分，譬如話需唔需要隔除佢哋嘅學籍啊咁。咁即係其實同學涉事嘅同學都係會負上或者係有機會會負上一啲嘅責任。咁你自己點睇今次校方用唔承認學生會嘅方式再去回應特首話要繼續跟進事件嘅呢個做法咧？因為其實個學生會嘅內閣犯錯，係咪就代表個學生會嘅存在或者佢嘅教育意義係唔再有啦？我哋應該要唔再承認學生會咧，因為似乎係兩個層面嘅嘢嚟嘅。 係咯，對個別學生採取嘅紀律行動係一回事，對呢個學生會係另一個問題。咁當然，我諗好多校友及好似我哋呢啲教年長校友都覺得個學生會已經變咗質啦。問題就係、是大學可唔可以？认为仲可唔可以信任呢个学生会做一个正常学生会嘅功能咯？系嘛？一个正常嘅学生会喺外国嚟讲都系好负责任咁同学校沟通啊，为学生谋福利啊，提出啲议案，而唔系做呢啲咁样嘅美化恐怖分子嘅议案嘅。咁可能校方系想改革啦。咁如果佢唔承认呢个学生会，当然。佢可以通過一啲新嘅政策、新嘅議案，係要求另起所謂另起爐灶改革個學生會都可以㗎，係咪？首先我要解釋港大，我係港大嘅校董係 core member，core member 只係有

話一啲咧係英雄化、美化或者合理化恐怖主義嘅行為咧，佢實質嘅嚴重程度咧同嗰個實際嘅恐怖活動咧其實係相同嘅。以現行嘅刑事罪行條例同埋港區國安法咧，亦都係有條文去規管呢啲嘅罪行。當局咧係會審視任何有可能違法嘅個案。咁啊似乎呢一班嘅學生咧亦都係有可能咧係會面對一個刑事上面嘅調查。 嗯，是啊，但是这个调查里面呢就到底用什么的即是名罪名啊，或者引用哪个条文呢，咁现在大家都是即是一个估啫，即是讲个国安法咁到底用哪条呢，或者刑事罪行用什么呢，咁但是用到这个罪行即是这么严厉的方法之余呢，其实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是可以處理到呢個事件嘅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好多人都對大學生或者係對呢個大學裏邊咧，大家都有啲期望嘅嚇。咁今次裏邊當然發生嗰件事咧，大家都唔想見啦，亦都好遺憾啦嚇。咁但係你要用到咁嘅方法去對付我哋嘅學生咧，到底係咪真係恰當咧？有冇一啲其他即係係可以令到學生吸取教訓嚇，真正吸到教訓，但係又未至到要用到咁嘅方法咧？咁咁我諗呢個咧，其實即係可能教育界都值得討論啦。咁亦都好多即係譬如從事高等教育界嘅人都係咪即係可以發表下意見咧？即係對呢件事裏面應該點樣處理啊？雖然而家正式咧校方係未出手嘅。亦都有關方面執法機構都未喐嘅，咁但係中間裏面咧，就譬如話頭先我講到有好多人，譬如話可能係大學嘅校董啊、大學嘅舊生啊或者等等咧，會唔會出到嚟喺今次嘅事件裏面都能夠表達下佢哋意見咧？到底係點樣做一個更加好啲嘅即係善後嘅工作，係能夠對大學生係有一個啟發作用，亦都能夠對件事件咧一個比較好嘅解決方法咧咁。 始終大學係一個教育嘅場所啦，咁點樣去教好一班嘅學生，係咪淨係用一個刑事追究嘅方法去做咧？咁呢個就係頭先陳景祥你提出嘅問題啦。咁至於電話旁邊咧，我哋都有聽眾打通咗18721，想同我哋傾下偈嘅。咁電話旁邊有盧先生，盧生你好。 係你好啊，主持人嘉賓係。 請講，請講。 係介紹自己先。咁我1991年係港大文學院畢業嘅。 嗯。 咁我主修係英文同埋副修係中史嘅。 係。 咁其實咧，我係好中立嘅。咁其實咧，我睇到今次嘅事件咧，其實我係講咧真心説話咯。我見到班學生咧笠住件黑衣咧，一致通過話烈士塔警咧，佢哋有咩哀悼咧？其實咧頭先我想回應阿林太嗰葉太嗰句話咧，我唔知點解班學生而家諗嘢，因為我本身我外甥我侄女都係咁樣諗嘢，即係你自由思想咧係可以啊，但係咧嗰個道理咧，嗰啲歪理咧，你自己佢哋根本就已經係腦筍都未閂埋，跟住人哋話你，跟住你就成班人行出嚟就話首先我哋講話，我哋一致通過咗我哋個道歉嗰個位烈士啊點點點，跟住你而家道歉唔係解決問題㗎。即係頭先你講話法律上面咧追究警察咧，因為我同你講，我本身咧我都係喺police force 咧，我退咗休㗎啦。我唔係要針對班學生，但係佢哋咧做啲嘢所講嘅嘢咧，對自己要負責。你哋而家搞成香港咁樣咧，你哋啲大學生。我當年我啲學同學咧，而家喺工商界政府咧，大家都有貢獻啊！唔係話你哋讀大學咧，你自由思想咧，你哋可以亂嚟。我同你哋講，呢班學生咧，我自己每一年嘅工俾呢個納税嘅錢咧，我十分一交曬俾政府咧，養呢班咁嘅我呢啲咁嘅所謂後輩咧，其實我好唔甘心嘅。到而家今日咁樣搞成香港今日咁樣咧，你哋成日話咩嗰啲嗰大學生頭先講唔係俾個機會佢哋機會咧。是俾，但是咧教訓咧，就俾佢哋教訓。你唔俾個深刻教訓佢哋咧，呢班學生唔會知錯嘅。我同你講嚇。 明白，好啊，多謝阿盧生嘅意見。咁啊，盧生就認為係要即係俾個教訓啲學生啦。咁啊，喺一個刑責上面嘅追究咧，似乎阿盧生係認為係合適嘅。咁啊，跟住落嚟，我哋仲有聽眾楊先生，楊先生你好。 啊，你好啊，各位主持。 係，請講。 系，我咧就有自己一个咁嘅睇法啦吓。咁咧，第一咧，国安法咧系一个好新嘅法例嚟嘅。咁咧，我自己50几岁人咧，我都系第一次听到有咁嘅论点嘅，就系、是、同情有啲人咧就会等于支持佢，支持佢之后咧就等于会同样犯嗰啲犯法嘅行为。即系呢啲咁嘅论点咧，即系我50几岁人咧都系第一次听到有可以咁样去演绎嘅。咁我就覺得咧，20几岁嘅即係後生仔咧，即係佢哋咧，可能咧，我覺得而家好多觸犯所謂觸犯國安法嘅人咧，佢哋未必咧係了解原來有咁嘅新嘅論點啊。 咁我就覺得嗰班年青人企曬喺度一致，即係又好有隊形咁排開道歉、鞠躬，又總辭，又撤回嗰啲嘅悼念嗰個議程。即係我覺得咧，其實我自己都係教書，我教29年，我曾經都試過俾兩次俾學生講粗口鬧。即係無論咩情況，啲學生道歉真誠悔改，我哋做教育嘅應該都係接納同埋即係想啲學生咧學翻好啊嘛。即係我對於頭先嗰位聽眾話咧，要學生負責任，佢企出嚟道歉咧，即係年青人咧，要你道歉，要佢哋道歉，真係好困難嘅，係咪啊？佢係對住成排道歉鞠躬咁樣，即係仲想點咧？係唔係我哋就要置於呢班年青人咧於死地法律制裁佢咧？咁其實，我哋係咪扮，即係我覺得香港大學咁樣係咪扮教育者應該有嘅種心態呢？ 直生頭先有個講法咧，就係話咧佢道歉冇誠意啊，嚇、咁你又點睇咧？即係覺得佢可能講嘅嘢啊，仲著住咁嘅黑衫啊咁樣，你點睇啊？ 我電視機嘅新聞睇咧，我就覺得佢唔係冇誠意喎、排曬喺度即係鞠躬啊咁樣樣。即係我自己睇新聞片段咧，我就接受啊，我就覺得係有誠意啦。 明白。好啊，都好多謝曬阿楊生嘅睇法先啦。咁啊，楊生頭先提到對於國安法嘅定義或者界線咧，可能佢自己本人佢話覺得好陌生啦。咁呢度可以有個資料補充嘅，就住咧乜嘢為之宣揚恐怖活動罪咧？其實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咧，曾經因為一個事件而衍生出嚟嘅討論咧，喺《星島日報》有一個嘅文章。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佢咧就話其實國安法咧係冇界定乜嘢嘢係為之恐怖主義嘅，但係考聯合國的決議和一些其他國家的反恐條例，恐怖主義可以理解為是通過嚴重的暴力破壞去威逼政府或者是威嚇公眾去實現一些政治或者其他的主張。怎樣為之是宣揚呢？他又引述了一個內地學者的理解，就說宣揚是等於宣傳、辯護或者是重揚，而且是不可以用言論、出版和新聞報導自由等等作為辯解。不知道司長這個解法能不能夠幫助到大家去理解一下這個國安法裡面有關宣揚恐怖主義和恐怖活動罪的一些內容。跟住還有謝先生想跟我們談一下，我不如聽埋謝生的電話先。謝生你好。 你好啊，系两位主持。 你好， 我都未打过电话上嚟嘅，不过就俾少少意见咧，就我觉得咧呢班同学咧，即系佢哋就一定要需要负责任嘅。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其实需唔需要去到用国安法去处理咧？咁我又觉得好似系去得尽咗少少咯。系啦，咁我觉得香港都行使有即系。一啲系咪类似啲普通法咁都可以有一啲普通法嘅方法去处理？我觉得唔需要去到国安法呢个层面去处理。 咁你有冇咩意见？自己谂过可以用咩方法咧？ 我谂呢班同学仔应该都要真诚啲道歉嘅，嚟多一次。咁系咪真系真诚道歉？好似头先阿刘太、 叶 太系嘛？好似话佢哋冇真诚、 冇诚意 啊？咁。 即要誠意啲，你覺得？ 仔真係經過今次嘅事件就真誠啲咯，真係希望佢哋真係有悔意啊咁樣。但係我絕對唔贊成用國安法呢個咁嘅方法去處理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阿謝先生嘅睇法。咦，我哋仲有多一位聽眾，李先生都想同我哋傾下，聽埋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 是李先生请 讲。刚才有啲人打翻嚟就话唔知个安法系点样做点样做。其实呢活咗50几岁人呢，其实都留意一下时事啦，正如我哋未去过埃及都知道嗰个金字塔啦。即系有啲人要明白有啲事情嘅发生，譬如你渲染罪恶宣传罪恶，其实本身就唔啱啦。即系主持人你都知道，如果你当事人俾人督嗰个警察系你家人嘅话，咁你会点呢？吓、啊，即系是非嘅黑白，佢哋话呢个烈士，何谓烈士呢？嗱、啊，2000前有3个母女死咗，嗰啲叫哀悼，系悲剧。呢啲嘢搞唔清楚，点样读大学呢？是非黑白都唔清楚。嗱、啊，至于你话系咪要用极刑要判佢罪，呢、這个我唔敢讲。处罚是离不开的， 嗱，呢个我要讲个道理喺度。 嗯， 同埋主持人最都同情下个警察讲两句啦。 嗯， 即系警察真系无辜嘅。OK。 当然我 冇人想当警察会咁做嘅。 嗯，当然我谂冇人会即系赞成去使用一啲咁严重嘅暴力啦，即系任何嘅暴力行为其实都系唔应该同埋唔能够被容忍嘅。咁我谂呢个系好清晰嘅。咁就阿李先生嘅意见亦都讲咗啦。咁陈景祥，咁好多听众对于港大学生评议会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咁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阵啦，因为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仲要讲一啲咧同大学入边相关嘅话题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继续咧讲一讲咧喺一个咖啡室啦，里面成日听到嘅一啲难读啲嘅字。其中一个最常听到嘅咖啡室英文嘅错误咧，就系、是、咧一个好特浓嘅咖啡，我哋一个 espresso，e s p r e s s o，e s p r e s s o， 佢系 espresso， 重音系第二个音字啦，而第一个 syllable 记住 e s 咧系唔需要加个 k 音喺度。即是我们譬如 expert 啦，或者 express 啦，或者 experience 啦，这个 ex 呢我们会读个 K 音的 XXX。但是这个很浓的咖啡呢，我们是一个 espresso,SSS 来的，就不需要 X， 不需要加 K 在这里。例句 ,Can I have an espresso please?Can I have an espresso please? 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除了港大學生會的事件是惹人關注之外，其實最近亦都有另一個大學的學生會是收到校方的通知，表示對於他們那個處理接下來會有些不同。講緊的就是理工大學，他們昨天就表示收到校方的通知，將會停止代收學生會的會費。其實這個安排除了我們剛才講港大在四月的時候做過，成大和中大亦都是有類似的安排。理大回覆傳媒查詢的时候就说，学生会是一个本地独立的注册团体，理应是自己处理一些财政的事务，所以收会费这些事情他们就不会再帮手了。陈英雄，其实应该怎样理解收会费这件事，其实对于学生会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其實是緊要的，因為就按照以往一路以來的做法，都是就是你被人報一間大學收了你，就學校會收一些學費啊，其他各種的費用，其中就會包括學生會的會費，通常就不會多的錢。但你知道，你知道入到大學裡面其實不是經常那麼聚集，即會見面啊，或者很有組織地進行很多活動，如果你真的要靠一同學譬如說幾時幾時去交會費，或者你可以給個選擇你交不交，咁其實就好難維持到呢個經費嘅穩定來源噶啦。咁所以咧，學校幫你一次過，譬如話入學啊，或者某啲情況之下幫你收咧，咁其實係好保證到呢個財政來源嘅。咁財政來源當然大家知道啦，就係對一個學生組織嚟講係運作非常緊要噶啦。咁就算講翻港大今次都係嘅，即係佢哋譬如個地方，學生會大樓，咁以往我哋都知道啦，喺港大裏邊個大樓咧個使用權咧，基本上都學生會自己決定嘅。咁你有地方，咁你有經費，咁你變咗換言之，你個學生會咧就可以凝聚到好多同學啊嘛，咁你話如果而家你冇咗個功能嘅話咧，咁個組織本身可能其實都好鬆鬆散散，甚至能唔能夠維持到落去咧，可能都係問題嚟嘅。 所以咧，對於呢件事件啊，對理大學生會嘅影響咧，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就請嚟理大學生會嘅福利秘書，同時亦都係校董會嘅學生代表陳卓希喺度。陳卓希你好。 sorry， 我系陈伟希 ，hello。 啊，唔好意思，阿陈伟希你好，系。 系你好，你好 ，hello。 系陈伟希，想同你倾翻咧今次嘅代收会费嘅事件。收会费呢件事个重要性系咪同我哋头先嗰个理解系一致咧？你哋系咪都会预计学校停止咗呢一个代收会费嘅行动之后，会好大程度影响你哋嘅收入啊？ 其实都会嘅，因为 我哋如果要收会费，我哋都会系用现金嘅形式去进行一个交易啦。即系如果我哋要自己收嘅话，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尤其是系依家我哋翻学都会采取一个叫 hybrid mode 啦。咁即系一半网上，一半翻嚟上堂。虽然嚟紧话可能下一个学期会全面复课，咁但系都要聚集一班同学嚟交会费，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困难嘅。咁喺呢一个情况之下，我哋都覺得會有一定的影響嘅，對於收會費嚟講，係。 你哋如果而家係學校點樣通知咗你呢件事㗎啦嘛？已經，或者你哋自己有冇一個計劃？譬如如果學校大學唔幫你收嘅話咧，你哋可以點做咧？點樣收得到啲同學嗰個會費咧？ 其實都因為其實呢封 email 就係我哋上星期五先至喺學生事務處度收到嘅，咁就同我哋講通知我哋話因為一啲recent 嘅 circumstances 一個情況啦，咁所以我哋學校決定唔幫你再收會費啦。咁其實距離我哋下一次收會費嘅嗰個時間就只得一個月多少少嘅啫。咁我哋未必會有一個好完善嘅一個收費嘅系統啦，尤其是係網上方面。咁我哋會可能派一啲職員去幫我哋處理收會費嘅一個情況啦。咁但係都未必會係好似以往咁樣收到咁多嘅會費，相信。 如果你啲會費譬如可能係減少咗或者減少好多嘅，咁對個學生會有啲咩影響咧？你估計？ 其實因為我哋學生會都有好多嘅組織啦，例如話學院會啦，例如話 department 都有佢哋嘅莊啦。咁喺呢一方面，我相信對佢哋日後嘅一啲活動或者對佢哋去嘅一個 formula 一個 budget 都會有困難，因為其實都好依賴呢一筆嘅收入去。plan 佢哋嘅一啲活動咁樣嘅，咁同埋我哋學生會幹事會嘅一啲 service 都會係受到影響嘅。 陳偉希啊，其實今次學校就停止代收會費咧，佢哋回應就係因為你哋係獨立嘅註冊團體啦，應該要自行處理呢個財政嘅事務。你哋自己又點樣理解校方嘅呢一個行動背後係有啲咩原因咧？ 咁據消息來源咧，咁兩星期前啊，咁理大管理層就開會啦。就認為我哋嘅最近一篇嘅聲明，一啲嘅用詞係過分偏激嘅。咁件事就係我哋理大學生會嘅其中一名幹事喺上個月6/12嘅前夕6/11就因為涉嫌宣傳及公布未經批准嘅集結而被警方上門係被捕嘅。咁所以我哋就出翻一篇聲明去交代翻，去同同學交代翻發生咗件咁樣嘅事。咁就因為校方就覺得我哋嘅用詞係不當，咁所以就係粒聲唔出，咁樣就去決定懲罰我哋，咁就懲罰嘅方式就係去唔幫我哋收會費咁樣咯，係啦。 即係話你係出咗個聲明係支持嗰個同學，係咪啊？係 啦， 即係、就是、支持嗰位。 支持我哋其實都交代翻成件事，同埋我哋嘅立場咁樣咯，咁就係啦。粒聲唔出，其實邊聲明就好短嘅，200字左右。咁但係佢就係、是、即係個重點就係佢粒聲唔出，傾都冇傾過咁樣。 喺呢個聲明裏邊，譬如話邊啲用詞或者邊啲字眼係涉及到一個即係、就是、校方會做一個咁嘅決定嘅行動，唔代你收會費，觸發點啊？嗰啲係咩？即、就、係、是、你可唔可以同佢講一講咧？都 我相信係我哋批評警方濫捕喺6/12嘅前夕去拘捕我哋學生會嘅幹事。我相信係呢一 part。 咁喺你哋得悉校方係認為嗰個聲明嘅措辭不恰當之後，你哋有冇做任何補救嘅措施咧？即係例如有冇更改聲明入邊嘅字眼，甚至係將個聲明，譬如可能係撤咗落嚟咧？ 我哋將個聲明係收埋咗嘅喺事後之後，咁但係我哋亦都有就住呢件事想同校長係去見過面。但校長就話我哋應經過校長團隊決定咗係要咁樣做。咁如果你係因為呢一件事想同我去傾一啲嘢，佢話係唔會接見我哋嘅。 你有冇話會俾人撤回翻個聲明啊，或者類似咁嘅行動噶？之後 係啦，因為收埋咗同埋 係啦係啦，即係咩意思咧？有收回 就冇呢一個， 即係冇話公開一個聲明，我話撤回啦，或者呢個聲明我哋唔再保留冇嘅。咁係啊，陳偉希啊，其實傾到依，我都想問一問，譬如話你哋出過咁嘅聲明啦，咁早前我哋傾緊係關於港大啦，即係嗰個評議會嘅一個決議啦。其實喺大學生中間咧，你哋嗰個係咪即係其實對依啲問題好多時咧出現咗係其實係事前冇乜點諗得清楚啊， 呢個事係好多時出咗一啲問題啦，你先至諗下點樣解決嘅咁樣。你可唔可以同我哋都介紹下？因為好多人都想知道咧，到底你其實諗呢啲事件啊，或者想出啲聲明嘅時候之前係點樣考慮呢啲問題？點樣考慮你嘅立場 咧？不過時間就唔係好多，把握一分鐘左右啊。 即係去出一篇聲明嘅嗰個過程係咪啊？ 係啦，你點樣考慮咧？即係知唔知道話原來會觸發咁大嘅後果咁？有冇諗過啊？其實。 我哋出任何嘅声明之前都会经干事会嘅会议去进行一个review 先嘅，咁就就住一啲用词或者就住一啲想法上立场上去做一个自己嘅审查咗先嘅，咁即係唔好话审查，即係自己一个团队去 agree 咗on呢样嘢我哋先至会出嘅，係啦，咁就事件发生到我哋可能话喺一个 app 嗰度去即係 WhatsApp 声明咁样去沟通完之后再去出嘅， 即系总之就系一个集体嘅决定啦。咁好啊，唔该晒陈伟希，先同你倾到呢度先。咁啊，因为我哋个时间都差唔多啦，跟住落嚟咧会有新闻报道，同埋咧呢一个嘅交通消息。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九华径嘅意外仲未清理噶，而家只有快线通车，龙尾排到呈祥道。呢一宗意外都影响到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风力楼。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近大榄角。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电话机楼。下一节 中国创意数码。龙城金融、灿灿品牌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亚士特朗金融、瑞远智控、丽年国际、万里印刷、李氏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 7.768， 日元 110.49，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5， 人民币 6.471， 英镑对美元 1.386， 欧元对美元 1.18，澳元兑美元 0.74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02， 港金报1681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2美元，卖出1817.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九华径的意外事故刚刚清理好，现在慢线都已经解封，车龙的大消散，现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的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就去到风力楼，就是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九华径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风路重开，车龙的大消散。至于较早前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的意外亦都已经清场，现在车龙的大消散，龙尾去到近大榄段。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东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就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深麻实道，金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近隧道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近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 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交通都是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康湖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象鼻山路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嘅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手下留情 special， 音乐行先，星期四。 没有你，还是爱你，同在这里，再呼吸这空气。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四晚8点至10点，手下留情。 梁礼勤、刘信文，由我们最爱的林忆莲第一首开始。 桂林啊，正所谓无敌是最寂寞，开心谜题嘅赛果最近我真係赢到有啲麻木咗。 哎呀，杜文慧能够成为开心谜题台主，恭喜你囉，即係表示你嘅智慧与美貌并重啦。 嗱，呢句说话呢最啱形容我哋另外一位主持陈淑兰㗎啦。不过讲到谜题方面喎，佢真係唔系我对手，我对手喺呢度。 边个话㗎？我都有赢过㗎。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杜文慧、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飙夜榴莲，要听开心日报啊！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新闻翻嚟，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有高福慧同埋陈景祥。咁啊，今日我哋讨论嘅题目咧，就同我哋香港咧，可以话系非常之接近啦。我哋以往无论系讨论一啲施政啦，定系政治嘅问题咧，好多时候都会同呢个地方比较嘅，就系澳门啦，陈景祥。 嗯，系啊。咁啊，澳门咧就最近发生咗就系话立法会选举啦，佢都吓，咁咧就。亦都發生咗一個參選人即係被 DQ 啊，咁就講緊咧澳門嘅非建制派嘅立法會參選人啦，咁咧就總共咧有就21位啦嚇，咁啊都全部係被 DQ 嘅。咁呢件事咧，咁大家睇落都覺得有啲意外嘅。咁啊意外原因點解咧？第一咧就大家覺得即係其實澳門嘅選舉都平靜㗎啦嚇，大家知道咧澳門同香港真係好唔同嘅，即係包括咗咧就係對呢個前宗主角嚇，因為大家知道咧就澳門人對葡萄牙政府基本上。冇乜好感嘅，呢個係啊。咁同埋另一個咧，就係內地個喺政治上嘅影響力、經濟各方面影響力咧，澳門都好大嘅。咁所以澳門基本上咧，我哋話咧有一啲叫做非建制派啫。咁但係咧力量都基本上係幾微不足道可以講啊。咁啊，亦都咁耐以嚟咧，就澳門嘅回歸以嚟選舉都唔見得有咩特別嘢啦嚇。而且佢哋已經立咗23条咯。啊！即係港安法已經有嘅咯，咁大家都估計就風平浪靜嘅，咁點知突然之間咧，香港發生嘅 DQ 事件咧，竟然就會澳門裏邊咧，就都同樣發生，而家所有啊，而家講緊所有嘅非建制派嘅立法會參選人咧，全部被 DQ， 咁所以今次嚟講咧，就大家就覺得好意外。咁另外另一樣嘢咧，大家亦都開始會諗啦，咁就係因為香港冇即係遲少少啊，冇耐啦之後啊，就都會有立法會選舉啦。咁到底會唔會所有非建制派嘅立法 法會候選人都同樣會被 DQ 咧，咁大家咧就會好留意啲今次咧，到底澳門呢次嘅 DQ 事件對香港有冇乜嘢嘅啟示咧嚇？ 嗯，嗱咁咧，其實補充翻少少資料啊，澳門嘅立法會選舉咧會喺9月12日舉行嘅。咁而頭先陳景祥你提到嘅一啲 DQ 決定咧，其實就係澳門嘅選舉管理委員會喺7月9日嘅時候公布嘅。咁嗰21個不符合資格要出局嘅候選人咧，其實係被指控咧不擁護基本法同埋不效忠澳門特別行政區。咁啊，有好多記者同陳景祥你頭先諗嘅嘢都一樣咯。咁過往咁多年都相安無事，甚至有一啲嘅議員咧，佢哋係被叫為係老牌議員啦，即係喺議會入邊咧做咗20多年噶啦，一路都冇事。咁點解今次就係唔能夠通過一個審核咧？咁澳門嘅選管會主席啊唐曉峰咧，佢就披露係有7項準則咧，去到界定一個候選人係咪擁護澳門嘅基本法同埋咧係效忠呢一個澳門特區嘅。咁呢7項準則咧就有包括啦，你有冇做過或者發表一啲言論啦、組織啦、參與或者係意圖推翻由憲法同埋基本法確立嘅制度啦？有冇危害國家統一領土完整啦？有冇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啦？有冇去攻擊、抹黑、詆毀呢一個嘅澳門特區啦？或者咧有冇去惡意攻擊、抹黑由全國人大以及人大常委通過嘅立法解釋同埋表決，或者咧係違反咗咧頭先提到嘅23條嘅規定等等？咁啊，今次其實陳景祥你提到即係澳門嘅一個 DQ 事件對香港會唔會有一個輻射作用咧？咁除咗呢一個關係上面令人聯想到香港之外咧，另一點令人聯想到香港咧，其實咧就仲有今次 DQ 事件入邊嘅其中一個主角啊，吳國昌。咁佢係咧民主槍澳門呢一個團體嘅名單入邊嘅2號候選人。佢早前咧就收到咧選管會嘅一沓好厚嘅成200多頁嘅資料，解釋翻咧點解係佢會被認為咧係唔擁護基本法。或者唔效忠特區，入面有一張照片，主角很多香港人都熟悉的，就是民主黨的主席胡志偉。那個相片入面就寫著吳國昌就跟鼓吹港獨的民主黨要員胡志偉是會面。這一件事就對於香港人其實都可能會覺得有些愕然，因為民主黨在我們的印象入面其實就不是一個倡議港獨的政黨來的，陳影祥。 是啊，其實呢就唔係，即係固然係啦，即係民主黨，我哋冇理由定性佢係屬於即係提倡港獨啦。咁另外咧就吳國昌，我都想補充多少少咧，佢其實同香港都有啲關係，因為佢其實都係中文大學我哋啲校友咧，即係個畢業嘅。咁佢喺香港亦都，我諗應該即係意思咧，佢讀書或者其他場合咧，咁都有一段時間嘅經歷咧，亦都識得啲香港嘅朋友，係唔出奇啦。咁但係今次裏邊咧，就其實我睇翻啲報道裏邊咧，你高峰我哋頭先提到嘅200多頁圖文啊，配文字解釋嘅 DQ 材料咧。仲有啲其他嘅就話咧，吳國昌咧就係宣傳違法普選特首，咁呢個咧亦都係成為咗佢被 DQ 嘅理由啦。咁但係我覺得都係好奇怪，因為吳國昌咧就係已經即係參選咗20多年啦，同埋就澳門咧即係我哋叫非建制派或者都係叫做民主派嘅議員啦，其實好老實講，大家都知道嘅。是在澳門的議會裏面真的很點綴式的，其實根本上他是沒有可能佔到個大多數。 有些學者甚至形容是政治花瓶。 是的，是基本上即是擺在那裡的，是不是？即你是一些差不多是有一些意見，當然是不同的聲音，但你現在突然之間將他上升到成為違法宣傳普選特首，然後再說他就是見香港的民主派，又說他有港獨傾向等等，因此而將他踢出去，是不是換言之等於澳門以後的立法會只能夠有一把聲音，是沒有了這些所謂民主派呢？我們看回香港，早前的討論我們又不是這樣，因為大家知道立了港區國安法之後，很多人的講法都是說民主派你不好了，你參選一下吧，我們其實不是介意你批評任何東西的。澳門的例立了之後，到底是不是這個講法還成立呢？我覺得是需要留意，還要再留意一件事，就是港澳辦已經發了聲明，是說澳門今次的做法是完全合法合理、合情合理，是支持的，就是中央表態了。所以到這個澳門的事件，所以變成今次就不只是我們說去關注澳門的政局，而是說到底我們在今年的10月的時候選立法會的時候，我們的準則又會是怎樣呢？我想這個是更加我們值得留意。 是啊，陳景祥，你剛才 先提到港澳辦啦，港澳辦嘅聲明咧就提到今次呢一個澳門嘅決定咧係嚴格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同埋基本法辦事，確保愛國者治澳嘅原則咧係落實到位，係一個正確嘅措施，亦都對呢件事咧係表示堅決嘅支持。值得留意嘅咧係其實而家咧就住選管會呢個決定咧，其實澳門係一個上訴期噶，咁、所以喺上訴期之前，咁已經有港澳辦咧係出聲支持咗呢個決定，咁其實又對於一班可能打算上訴嘅參選人嚟講，會有一啲咩嘅睇法或者影響咧？咁、不如我哋而家喺電話旁邊就請嚟呢件事件嘅主角，就係、澳門立法會選舉嘅民主派參選人吳國昌，同我哋傾下。吳國昌你好， 係你好。 是吴国昌啊，是啊，啱我听倾开咧，就是你即系被 DQ 呢个事件啦。咁啊，啱啱我哋都提到咧，就话港澳办都已经出咗个声明噶啦，即系话咧系支持今次澳门选委会嘅决定啦。咁啊，但系同时间咧，你亦都提出咧，你系会进行一个上诉嘅。咁啊，其实如果港澳办再已经表咗态啦，你其实仲进行一个上诉，你觉得你嘅赢面仲有冇咧？其实， 我嘅立场咧就系话咧。就是我作為當事人咧，我就唔會喺度食花生，就估計陽面有幾大。即係但係我立場就我向公眾嘅解釋就好清楚嘅。如果呢個即係確實要 DQ， 例如 DQ 我啦咁為例啦，係一個超級嘅政治決定嘅話咧，咁你點樣上訴點樣解釋都冇用噶啦。但係假如咧呢、這個唔係已經確實嘅政治決定嘅話，咁嘅時候咧，就我係絕對百分之百有信心咧，對於佢哋所指責嘅內容咧，係全部係解釋清楚嘅。嚇、呢個係我嘅立場。咁至於估計究竟呢個係唔係確實嘅政治決定咧？港澳辦嘅聲明係咪表示已經係一個確實嘅政治決定咧？公眾當然啦，有自由可以有自己睇法。咁以我接觸嘅啲街坊嚟講咧，咁啊多數都覺得係啦，即係話咧就香港都咁 DQ 啦，你澳門又嚟呢套，你居然會有走雞咩？即係有比較多嘅朋友係咁睇。但我作為當事人咧，都要堅持佢答實實地落去，因為咧你要解釋港澳辦呢個聲明嘅意味啦，咁亦都係有可以唔同解釋噶嘛。一方面可以解釋係啦，港澳辦嘅發咗聲明就證明咗啦，係佢哋已經啦，唔單止係支持呢個選管會呢個決定啦，而且咧就話咧要箍實選管會嘅決定，更加守唔甩啦，連法官都要聽佢話啦，係可以咁解釋嘅。咁表示到一個咧係正式嘅政治決定，但你都可以另外解釋噶嘛。另外解釋就係話港澳辦聲明話咧，啊選管會呢個工作做得啱。就做得啱嘅意思咧，港澳辦話咧就叫冇叫佢話制止人哋上訴喎。做得啱嘅意思就係佢作出一個決定，呢、這個決定咧按照澳門嘅法律嘅程序好清楚，係完全可以上訴，甚至喺終審法院度再審。咁你都可以解釋就係港澳辦認為咧佢哋做得啱啊，要嚴格地篩選，咁啊睇埋人哋點樣上訴。如果人哋上訴啱嘅，咁啊俾佢咯；上訴都唔啱嘅，就唔俾佢咯。咁但已經係做到咧，更加係嚴謹。你亦都可以咁樣解釋港澳辦嗰個決定啊嘛。咁你問港澳辦，我哋究竟你意思係乜嘢啊？呢、這個恐怕就係國家機密。港澳辦都而家唔適宜透露俾你聽啦。 吳國昌，我哋頭先提到話，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即係超級嘅政治決定啦、你自己有冇估過呢樣嘢咧？有，即係你有冇估計下個即係澳門內啲？因為 我 一直聽講啦， 當然都有估過啦。 因為我哋以前一直覺得即係澳門好平靜噶嘛啲選舉嚇。 係啊，係啊。咁就即係我作為喺澳門一個小朋友，當然嚟到嘅時候一定都會估計可能係啦。但估還估，就係我作為一個即係參政嘅人，我有我嘅責任，我係有責任啦，係唔作多餘嘅估計，而係腳踏實地咁樣依法定程序咁樣咧，係上訴到底，解釋清楚到底。咁究竟個結果係點樣？可能就顯示咗究竟係一個確實政治決定啦，咁到時大家睇得更加清楚啦。 吳國昌啊，不如我哋都傾一傾關於今次即係喺你攞到嗰、那個DQ 文件或者係嗰個資料入邊嘅一啲部分啦。咁啊香港朋友咧會比較關心咧，入邊有一張嘅照片，咁就係民主黨嘅主席胡志偉同你會面嘅情況，就話咧你同鼓吹港獨嘅胡志偉係會面，咁咧呢個係2019年8月3日嘅會面嚟嘅。其實你自己記唔記得嗰個會面嘅內容係討論啲咩嘅咧？係咪同港獨有關嘅咧？ 我記得好清楚，絕對同港獨冇任何關係嘅。咁只不過我 當時我哋係又有一個時間咁嚟拜訪香港各個政團啦，就除咗民主黨，仲有其他團體嘅，譬如公民黨啊等等呢啲，都又係嗰次順手咁樣嘅幾方面都會訪問過，咁有啲係影咗相啦。咁你見到有張相，我同胡志偉傾偈之後，咁因為我出版咗一本書叫做《民主派嘅書》，咁我順手帶埋去又送一本民主派書俾佢，咁啊影張相咯，係一個咁樣嘅內容嚟嘅啫嘛。咁只不過咧個問題就在於澳門司法警察局竟然咧就佢哋咧係搜集到呢一張相，咁就減粗咧就係喺度想像咗，認為香港民主黨胡志偉竟然想像佢哋係鼓吹港獨。但以我嘅理解，即係我對香港亦都唔係完全不理解嘅。以我理解，香港嘅人，無論是黃絲藍絲，我覺得都不會認為胡志偉或者香港民主黨是港獨咯。 吳國昌，你當時你剛才講的講法就是說，你當時見到胡志偉是沒有公開的，即不是說一個 不是公開找記者的，而是我們有一個機會，你都帶同我們澳門一些朋友去探訪一下香港各個政團，看看人家的想法是怎樣，是怎樣可以改善到特區施政等等，在各方面交換一下意見這樣傾偈的。 其實澳門裡面今次都出現了 DQ 那些即係民主派議員啦，其實係你覺得係咩原因咧？係個政治氣候會收緊啦，受香港影響啊，因為成咩因素？因為依個係即係大家事前都好難想像得到嘅。即係其實你覺得點解澳門都會出現咗依個即係 DQ 議員呢個咁嘅現象咧？ 真正最徹底嘅原因咧，呢個國家機密，咁我唔知道。咁但係咧，從表面上嘅觀察咧，都當然好肯定啦，就港澳兩地，即係而家咧，就以我哋所知，中央政府嚟到監察管控港澳特區係同一個班子嚟噶嘛。咁呢一個班子喺香港推行實施嘅呢啲咁嘅手段同埋政策咧，係同時都試下用於澳門啦，係似乎係理所當然嘅，係同一個班子又有同一個取向，而且同一個班子佢哋更加深入地去推動港澳特區內部嘅事務嘅時候，咁佢哋推動嘅方向同埋手法係即係兩地都比較上近似，都係即係可以講係意料中事嚟㗎。咁所以喺澳門唔少嘅街坊喺街上邊見到嘅，都一講起就都會覺得話，唉，香港嘅朋友咁樣，所以就擺到過嚟咯。咁但係究竟係邊個八號司令，即係最終由邊個八號司令咧？咁呢個就目前嚟講啊，國家機密啊，呢個機密而家保守得非常之好嘅。 吳國昌啊，其實關於嗰個 DQ 材料入邊咧，你自己同傳媒嘅講法咧，就話其中一個指控啊，就話你咧係宣傳違法普選特首。關於呢一點上面，你點樣樣睇呢一個指控咧？你係如何違法咁樣宣傳要普選咧？ 嗱，即係從我哋即係港澳人嘅正常嘅邏輯嚟講啊，絕對冇可能有呢個指控，因為咧，我係無論喺議會裏邊提出口頭質詢、動議辯論、正式嘅程序發言都好啦，以及咧就議會外我哋街頭行動都好，我哋次次都嚴格講明就係我哋要求盡快安排普選特首，安排普選特首方法就係要求我哋行政長官盡快向中央啦徵求中央嘅同意。讓行政長官可以提出一個普選特首法案交嚟立法會，等待立法會審議，立法會審過後咧係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制定一個新嘅法制，再上報翻俾中央，咁然後澳門就可以實行普選特首啦。我哋次次都係爭取呢樣嘢嘅，咁呢樣嘢完全依照即係無論係基本法啊、內地所認定嘅憲政嘅邏輯啊，咁同埋咧個程序咧，完全我哋係要求依足曬呢個程序去進行呢個普選特首，咁呢個咁樣進行嘅普選特首絕對唔會係一種違法嘅普選特首。咁但係咧，當然咧就係同啲朋友傾起嘅時候咧，佢哋會有另外一種解釋嘅，就係如果佢哋唔用即係我哋港澳習慣嘅一個正常嘅法理嘅邏輯嚟解釋咧，可以有另外一種啦，譬如就係一種文革式嘅邏輯。咁文革式嘅邏輯就係你總之你凡係提出即係同即係佢哋認為正確嘅嘢咧，係唔同嗰啲意見咧，咁就係違法㗎啦。佢哋話我哋而家最多限度依照而家嘅基本法，你澳門而家唔係普選特首啊嘛，咁你提出唔同嘅嘢，咁你即係違法咯。 即是一个这样的很奇特的有只是有先先为一个文革式的逻辑、是这样做咯。 是今次 DQ 事件呢，其实对于即澳门的民主派和公民社会来讲都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如果真的好像我们刚才讨论这样，可能个上诉的机会真的比较渺茫一些。你自己会怎样看即这件事对于、澳门的意见声音或者个公民社会的影响？ 如果真係不幸地一個就確實嘅政治決定，唔能夠透過上訴去解釋清楚，去解決呢個問題嘅時候，咁、那個結果就會令到即係、澳門派嘅民主派聲音咧係排除喺即係呢個代議政制之外咯。咁事實上咧，就澳門民主派聲音咧就一直被壓制住啦。咁連市政議會都冇得參加啊，民政總署啊嗰啲，即係香港有區議員嘛，澳門連區議員呢啲都冇得參加，只係可以參加立法會選舉。咁而家立法會選舉都唔俾民主派去參加時候，即係完全排除喺代議政制之外。咁你即係期望社會民主發展同埋期望監督政府嘅人啊，喺代議政制之外又可以做啲乜嘢呢？咁當然喺民間社會都仲可以盡你嘅力去做啦，但係大家可能會覺得就比較上失望，同埋有一段比較困難嘅時期。 嗯，阿吳國昌，我哋睇翻譬如澳門咧，即係其實民主派嘅人咧喺議會都唔係佔一個多數啦，亦都唔係話即係好似香港咁嘅形式對抗都咁緊要，但係都用 DQ 嘅方法，即係令到議會差唔多係冇曬你嘅聲音啦。其實背後會係點解會咁樣？你哋有冇即係估計過個形勢點解會咁做法？ 呢、這個國家機密咯，即係我哋就算。乜一切我而家講乜嘢都係靠估啫，呢個根本是誰發號施令啦，就係即係呢個國家機密，佢唔透露俾你知道。但係事實上咧，我哋即係所謂民主派議會上裏邊咧，佔好少數嘅聲音咧，其實咧以我哋經驗咧，就唔係完全冇作用嘅。咁、我引述就好似係中共嘅講法。中共的講法就是因為我們這裡呢就沒有你們什麼、就是、西方啊、美式啊、英式的那些所謂什麼代議民主那些，但是我們不是一黨專政、我們是領導之下的多黨合作的所謂協商民主嘛。其實呢我們呢是過去即我參政以來 都是有它的價值的， 都是其實用協商民主的方式去 推動。好，麻煩了吳國 昌。巴士因为机件故障导致气体泄漏发生爆炸。这个巴士载有中方企业承建开普省达苏水电站项目人员，在开往施工现场途中遇到爆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早前说，中方已经要求巴方尽快彻查真相，并切实保护当地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但沿岸地区亦有骤雨和雷暴。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4度或者以上，此外大埔和沙田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同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东区走廊东行去东隧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二期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就喺东区走廊东行去东隧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二期嗰度啦，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其他隧道的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过了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 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华实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过了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那段挤塞的龙尾近海丰园，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临时街车多繁忙，龙尾下确道近政府总部。在九龙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跟着启业村对出相当之繁忙的龙尾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还是比较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时近住新墟街市就曾经有意外比较挤塞的，而家龙尾都是过了三成。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书展，啲人都担心会不会在疫情之下都会带来一些风险。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整体来讲，在香港的风险非常大，但人流密集风险会相对地增加。如果参与在书展当中，人与人之间尽量保持距离，最好都是接种新冠疫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强势推出《号手就位》，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嘅热血故事，用青春去学习做军人，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嘅故事。 七月十九号开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陈景祥，今天是一年七日的书展的开锣日，今年有超过760个参展商参加，非常热闹。想起其实是疫情缓和之下才复办到今次的书展，有很多的人士可能都会入场去看看今年有什么书买，又有没有一些你们心仪的作家可能会去到现场，可能讲下讲座或者跟你们签下名这样，都是一个疫情叫做缓和以来可能是大众一个挺期待的活动来的。 是啊，书展应该是停了两年的，因为疫情啊，即是今年呢就即再开翻啦，咁有好多防疫啊等等的措施的，即是排队啊等等那些，但是呢就似乎即是大家都觉得已经阔别了这么多年啦，即是两年啦，两次啦，咁就都个反应听讲啊，即是我睇返啲报道啫，都係即是似乎都系唔错嘅。咁但係呢就今年另一个引起即係大家个关注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讲个国安法之后啦，咁就好多书呢，平时我哋讲起公共图书馆呢就要下咗架啦。咁但到底书展里面呢系咪可以继续卖啦，咁同埋呢就到底系咪可以学以往咁啦，即係好多政治书有都引入呢个兴趣，咁可能继续喺度揾到呢，咁都系一个关注焦点啦，因为到底会唔会因为有啲政治气候呢而令到个书种会少咗呢，咁都好多人喺度讨论或者系都留意个现象啊。 冇錯啊，關於咧呢一啲嘅政治類嘅書籍啊，喺進入書展之前，會唔會係受到審查？又或者甚至會唔會有一啲執法人員喺書展入邊去到巡邏，去揾出呢一啲嘅書籍咧？其實我哋都曾經向貿發局查詢嘅，根據佢哋嘅書面回應咧，佢哋就話局方咧係唔會去審查一啲參展商嘅書咧係有冇違反國安法，佢哋亦都冇能力去到判斷咧書籍係咪違法。就話咧，如果有人係投訴嘅話咧，應該係自行向一啲執法部門，例如係警方咁樣去到查詢同埋作出佢哋嘅跟進。咁啊，講咗啦，頭先書展嘅兩個焦點，一咧就係國安法，第二咧就係防疫方面啦。咁啊，你自己今日又有冇去到書展咧？又或者你對於書展嘅安排，譬如一啲書籍嘅種類啊，或者係防疫上面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啊？又有冇睇法咧？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陳景祥，其實咧，我哋今日晏晝咧有一位嘅同事就一直咧喺現場咧係睇住呢一個咧係因為喺舊年啊，因為疫情惡化咧而取消咗嘅書展啦，咁今年再嚟過啦，咁個情況係點咧？有我哋嘅同事盧巧林喺電話旁邊，盧巧林你好 ，Hello， 大家好。 係啊，盧巧林，嗱你咧就自從晏晝開始咧就一路喺會場嗰度觀察啦，咁有冇留意到喺防疫嘅前提之下，今次書展咧係做咗一啲咩特別嘅安排啊？ 係，我而家咧其實就喺即係會展嘅一 A 展覽廳啦，咁我就即係講翻今日啦，其實已經去到即係大概五點幾嘅時候就已經嚟到會場㗎啦。咁入嚟會場之前咧，我就見到有兩個通道嘅，有一個通道咧，其實就係即係係藍色嘅通道啦，同埋粉紅色嘅通道啦。咁有一邊咧，就係、是、有一個係寫明就係話你要有安心出行，同埋係有預先買咗飛嘅一個隊伍啦。而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冇安心出行同埋冇預先買飛嘅隊伍嘅。咁我同埋亦都有一條隊伍咧，就係、是、專俾一啲打咗針嘅市民去到免費入場啦。入到去會場之後咧，其實亦都會有一啲嘅工作人員，佢哋都不時都會舉起牌啦。就會提醒市民要喺會場入面都要戴口罩啦，同埋要保持一個嘅社交距離嘅。咁至於每一個嘅參展商咧，其實亦都見到佢哋係有應大會嘅要求啦，就會放低一啲嘅搓手液。佢哋亦都會即係安排咗一啲人手，就會喺話即係預防喺人流比較多嘅時候，就會呼籲翻即係各位嘅市民都要保持翻一個社交距離啦。咁但係暫時咧，而家都未話見到有好多人流咧喺呢一度聚集嘅，咁雖然其實而家個人流咧都即係而家過咗七點鐘嘅時候，都相對可能係因為都多咗人收工嘅時間啦，所以佢哋都即係個人流都相對係比五點嘅時候多嘅，咁但係就未至於話即係多到需要要排隊先至可以入場咁樣。 即係話一入到去就可以入進入會場噶啦嘛，即係唔需要排隊啦。 係啊。 咁另外一個咧，羅可林，我哋都有留意到咧，即係今次好多人都關注個國安法之下咧，就喺書展裏邊咧，有冇啲書，譬如政治類啊，或者你講緊某啲作者啦嚇，譬如話身份敏感啊等等咧，就可能係未必喺會場可以揾得到嘅。你今日再喺現場睇咧，呢啲咁嘅政治書咧，其實多唔多，或者係多唔多呢啲出嚟參展商有買呢啲咁嘅書啊？ 咁今日即係大家都知道，今日嘅書展其實就係即係國安國安法落成咗之後嘅第一年嘅書展啦。咁其實都有問過一啲有參觀嘅市民咧，佢哋其實都話即係嗰個書類啊，又或者係個氣氛咧，其實係有少少都會唔同咗嘅。咁有問過佢咧，其實就因為佢以往其實每一年都有參加書展，咁但係佢就覺得今年政治書類咧，其實係比往年少，咁個人流即係相對都好似冇咁多啦。咁佢咧就即係雖然其實我都見到佢係買滿咗即係一個半人啦，再加兩個嘅環保袋咁樣啦。咁但係佢都同我講，喂，其實嗰個政治書咧，佢係相對比較少嘅。咁但係唔係因為佢自己唔想買啦，而係佢都即係比較難揾到，所以佢買嘅書類咧就可能係。即係學語文嘅會比較多啦，咁樣咁佢亦都有提到話，因為今次其實係佢移民之前最後一次嚟嘅即係香港書展，所以佢今朝其實都有聽到有一啲參展商話佢哋喺嗰個即係自己嘅嘅攤位入邊嗰個政治書嘅 一個類別咧，其實可能會即係清明嘅一個消息嘅時候咧，佢都會覺得有啲可惜咁樣嘅。 嗯，但你埋到去睇，有啲譬如话即系出版呢类书嘅，有啲出版社即系中比较多出依书啦。你见到系咪即系都有嘅，即系有得卖嘅，即系呢啲讲紧香港政治啊，或者关于政治类别嘅。 系，其实都有嘅，都有一啲参展商佢哋专系卖政治类嘅书嘅。咁但系都有即系同一啲负责人去到倾过啦。其實他們都有說即今年因為有國安法的落實之後呢，其實他們考量究竟選即揀哪些書去到放在這個書展裡面呢，其實都會即多了重 的考量樣的。亦都有出版商去到說即其實他們想擺大概有三本書左右，但是去到書展之前呢都發覺是未能夠成功出版啦，所以都更加不可以放在書展那裡就銷售咁樣啦。咁佢哋亦都有考慮過，即係國安法有機會會增加佢哋嗰個刑罰嘅風險啦。咁但係其實亦都有一啲參展商有講到咧，佢哋其實即係最尾去到揀放啲乜嘢書出嚟咧，其實最尾都冇考慮話即係國安法呢一樣嘢，因為佢哋覺得即係。那條紅線他們都不是說真的很能夠拿捏到在哪裡，所以就變了都是秉持他們一直以來即想追求突破的一些出版的專業判斷等等樣咯。他們都有說到說即今天都會叫出售一些可能關於2019年抗爭的書樣的，都有提到說即至於可能是反應比較好啊，就可能是即關於在抗爭時期就有一啲嘅即係網媒嘅記者，佢哋採訪嘅時候嘅一啲書類都會比較受歡迎嘅。 係，阿盧克林啊，其實政治類嘅書咧就有好多種嘅。你頭先提過關於反修例運動之下一啲即係記者嘅採訪嘅書籍，可能係其中之一啦。咁但係都有一啲譬如係政治人物佢哋嘅傳記，或者佢哋去出版對於自己主張嘅一啲著作咁樣樣。咁呢一類型嘅書籍，可能係涉及到一啲比較敏感嘅政治人物嘅。你喺場內又有冇見到咧？ 其實而家場內就有一啲書籍就即係都有同啲參展商去到傾過，咁佢哋其實都講緊話，可能係之前佢哋都會有，即係往年其實都會喺書展嗰度有出售嘅，咁但係去到今年都可能係因為嗰一個嘅嗰、那個作者本身已經係即係可能涉及到一啲嘅案件啦，或者係甚至係關於國安法嘅案件啦，咁最尾都係選擇會唔出售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即係除咗抗爭或者係即係反修例運動嘅嗰一段時間之外咧，其實就即係都有，因為其實今年都係共產黨嘅建黨一百週年啦，咁所以都會見到有一啲嘅參展商咧，專係會有一檔嘅位置咧，就係寫住中國國情嘅，咁上面都會有即係國家主席習近平啦嘅著作啦，又或者係即係介紹翻共產黨建黨歷史之類嘅書嘅。 嗯，罗一林啊，咁你有冇譬如话同啲参展商倾下，譬如今年基本上个销情咧，譬如边一类型嘅会比较好卖啊？有冇了解下咧？ 至于销情嗰边咧，因为即系始终都系第一日啦，咁所以佢哋都未话即系讲到边一类型嘅书系叫做最受欢迎咁样。咁但系即系整体嚟讲咧，佢哋就觉得嗰个销情其实反而就好似比即系原本佢哋所預計的是會好一點的，因為都是即基於那個人流，他們原本預計的人流是比現在更加少的，但是現在即 比想像中理想， 是的，去到目前為止就比想像中理想的。 好啊，麻煩你啊，盧巧林，多謝你跟我們在書展現場就做了一些觀察，不知道收音機旁邊的聽眾朋友，你自己今天又有沒有去書展呢？又或者接下來的幾天又有沒有打算去書展呢？如果有的時候你又會希望在裡面是見到或者是購買到什麼類型的書籍呢？你都可以打來1872311 1872311跟我們節目談談，先休息一陣，回到來再繼續談。 十万八千里，东澳风情画，关振海。 日本没有限聚令，也没有口罩令，但是年轻人都忍受不到种种的防疫措施。当地人对于奥运冷感，甚至痛恨奥运拖垮了日本的经济。他们已经不在乎奥运有没有观众， 今日的日本国民只是希望快点打到疫苗，回复回昔日的正常生活。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在这个熙来洋皇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满载着我和你的故事。 他们是想吃东西啊。 蛤？ 宝叔以前每日收铺之前都会喂东西给他们吃的，久而久之他们就懂得定时定候过来开餐咯。 原来是这样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六，猫咪教会我的事， 星期六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强势推出号手就位，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的故事，由李露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兴宇领衔主演。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而家倾紧咧系书展系首日开锣嘅情况，请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发表意见，可以打嚟18723111。嗱，头先同完阿卢巧林倾完今日书展嘅情况咧，我哋亦都请嚟参展嘅书商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山道文化公司嘅负责人杨子俊喺度，杨子俊你好。 Hello， 两位主持。 系杨子俊，我哋想知道下咧，就你今次好似系第一次参加书展嘅系嘛？ 我其实前年都参展过一次， 都有 个规模就唔同到啦，今年就会大少少。 大少少咁，同埋咧，我哋睇到咧，就你都继续系话，即系卖好多咧，即系啲政治类嗰啲书嗰啲嘅。咁第一咧，就你即系大家知道你而家个即系港区国安法之后咧，就好多人都关心啦，到底啲书可唔可以卖咧？咁同埋到底啲书如果你卖嘅话咧，其实个反应咧，即系一般啲人去书展嘅话咧，多唔多人去买咧？咁不如你同我哋讲下你哋嘅情况好嘛？ 首先就我自己觉得嗰啲书，即系我哋摆得喺书展度，就唔算话真系好纯粹关政治事嘅。即系我自己本如果定义嘅话，政治书可能真系要去即系针对翻个时政啦，无论中国又好，或者香港都好，系要睇翻个政治嘅内容嘅。咁但系我哋嘅书咧，其实你可以话系当然啦，有少部分可能系关于过往嘅一啲社会政治运动事。咁但系其实都占一个小嘅部分咯。又或者个作者佢自己本身喺嗰个社运动系有参与嘅，但系本身本书个内容咧，其实就冇关事嘅。咁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就唔可以话完全系政治书啦。咁所以另外嘅就系因为我哋啲书咧，其实都经过咗好多好多嘅审查啦，个内容上其实我哋喺好多。就是个 production 的 process 入面其实做了很多调整的了。咁我哋都是 ensure 是无论作者又好或者我哋編輯都好都觉得本书的内容是很安全的，即是没有违反任何法例。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哋成功令到啲书出了版啦，咁其实我哋都是觉得是值得是面对更加多的读者的了。 你讲緊经过审查的事是什么，即是你自己内部做的或者有没有譬如主办单位那边有没有跟你们谈过的或者是要求你怎么做樣。 其实就冇嘅，即係无论係今年书展嘅即係主办单位啦，或者係之前我哋出版嘅经入面，其实都冇任何即係啲執法机关同我哋讲过有啲咩嘅要求囉。咁其实因为其实广法啦就由20年嘅7月开始執行啦。我哋嗰陣其实都有做过一本即係社运书嘅。咁都係讲返啲即係社运参与者嘅经历啦。咁但係嗰次经验到其实因为我哋睇到广法个執行啦，其实真係有啲可能係政治标语係唔可以再讲啊，又或者某啲意识形态上面係唔可以再推广嘅。咁我哋其实嗰度都有少少经验，就係知道大概点样去做个审查囉。咁嗰本社运书其实过去几个月嘅时候都喺唔同嘅书店有卖到啦，我哋暂时都冇收过任何嘅投诉啊，或者任何人讲过话其实本书嘅内容系有问题嘅，咁所以我哋都有少少信心，觉得我哋其实都知道究竟条即系条线应该点样画法咯，我哋出嘅书都相对安全嘅。 系啊，袁先生，虽然你咁讲啫，咁但系始终个标准啊，即系个好比较明确啲标准系冇噶嘛。是不是没有的，即是你们都是刚才讲的，即是都是你凭你的经验啊，或者以往即是试过即是得不得啊，这样的，是不是呢？即是这个你们觉得个风险大不大啊？你作为一个譬如说出售一些书或者可能甚至出版一些书的话呢，因为实际上你们自己都不知道个很清楚的标准给到你们的嘛， 是不是呢？ 个风险就一定喺度嘅，不过我谂系即系如果大家都觉得呢啲书系值得去出版嘅话，咁我哋都系需要去面对呢个问题咯。咁其实就因为始终我谂官方都未有一个好清楚嘅介绍话边啲讲得边啲唔讲得啦。咁呢个系我哋的而且确系我哋面对嘅问题嘅。咁但系我哋都相信我哋自己嘅编辑嘅即系专业啦，或者其实我哋每次出书嘅时候都系面对咗好多好多唔同嘅人系参与咗个 project 度，咁大家都会俾意见嘅。咁同埋最尾一个你可话把关嘅位置啦，就系印刷厂啦，即系虽然我哋出版商。 可能覺得那個題材其實都安全嘅，或者都可以信心本書係應該要係可以俾到多啲人睇。咁但係印刷廠有時會見到，無論係封面設計啊，或者個內容啊，佢覺得係危險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唔敢接個 job 嘅。咁所以喺嗰個關卡度，其實我哋曾經都有啲書咧係喺卡咗喺呢個位置度嘅，咁係都令到啲書係唔能夠成功出版咯。咁所以經過曬咁多重，再加埋一個第三方嘅 party， 覺得啲書其實都可以印嘅，佢都有信心嘅話，咁所以我哋都大信心覺得係安全嘅。 嗱，我哋話咧冇一個明確嘅標準嘅，咁但係你哋會覺得。按照啲咩原则系得，或者边啲原则唔得，你点样决定嘅咧？ 始终光法又好，或者其他即系法例度嘅，都有清楚嘅文字写出嚟啦。咁当然你点样去诠释佢，可能系去到一个更加之有高层次嘅 level 噶啦。即系假设啲书可能真系收到投诉，可能真系要去一个唔同嘅即系阶段嘅时候，咁可能会另一啲睇法。咁但系我啲我哋真系估唔到咁多嘅，因为我哋起码用翻我哋自己正常人咁睇翻嗰啲条文，比如说其中一条可能讲话系唔应该令到人系不合理地去憎恨政府啊，而导致个严重后果。咁当然佢咩为之严重咧？咩为之憎恨政府咧？咁讲啲咩系会做到呢啲咁嘅效果咧？系好多即系我谂系。即系即系唔同嘅人有唔同睇法啦。咁但系我哋作为一个即系专业嘅出版商，其实仍然都系需要面对呢啲嘢咯。其实唔止啲出版商啦，即系我谂其他行业嘅即系唔同各行各业嘅啲商户嘅都面对紧唔同嘅法例啦。即系其实唔同行业都有唔同法例要求嘅。咁只不过今次呢个国安法就算系执行咗一年，咁我哋仍然都有好多嘅即系地方需要再学习咯。咁但系就唔代表我哋唔去学习咯，即系完全回避就避开晒呢类嘅书籍唔出现。咁唔系嘅话，我哋就永远都出唔到呢啲咁嘅书籍出嚟噶啦。 杨子俊啊，咁呢一啲书籍咧摆咗嚟卖之后咧，你留意到嗰个销情啊，或者系读者方面嘅反应，其实又系点样样咧？佢哋会唔会都好担心啊？我去购买或者去阅读呢啲书嘅时候，可能系会即系有一啲法例上面嘅风险，定系佢哋可能都对于呢啲书籍系仍然有个兴趣或者市场喺度嘅咧？ 我觉得今年个反应就同我预期中系符合嘅，即系如果去翻即系书展前年咁计啦，因为上年嘅情况系就冇搞到书展嘅。咁前年嗰陣就你可以話係即係社運嘅高峰期啦，咁比較多市民真係對於個社運嘅發生緊嘅嘢係比較大興趣嘅。咁嗰年我冇記錯嗰、那個即係關於呢類型嘅書籍個銷量就好好嘅。咁雖然我自己出版社我就冇做呢類書啦，咁但係見到其他即係參展商都有即係有咁嘅效果咯。咁但係今年就我覺得係符合預期啦，即係唔可以話好大興趣啦，啲人即係一嚟到即刻就買幾本走，就未去到咁樣嘅。咁但係大家嗰個恐懼似乎都唔係話即係好大咯，因為今朝做得特別係我諗係我諗現場因為比較少商户係。繼續擺一啲係關於社會政治題材嘅書籍咯，咁所以我嗰個嘅攤位度都幾多記者啊，即係周圍都 set 曬 camera 咁去影住個檔口，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我本身都會唔會覺得啲讀者驚咗唔敢入嚟啊？咁但係又唔係，即係大家都係即係好光明正大咁行到個 booth 度繼續睇佢哋自想睇嘅書咯。咁呢個都係令我覺得係，原來啲讀者其實都唔係真係咁驚嘅啫。 但係你頭先講咧，譬如你個標準啊，第一又唔係咁清楚啊。咁頭先你都提到咧，就是、可能即係都有啲風險嘅。咁但係你自己作為即係譬如出版人或者今次主持呢、這個即係書展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攤位啦，點解你哋仲要出版呢啲書咧？或者點解你仲會願意去賣呢啲書咧？ 係咁，首先其實呢啲書好多都係作者去 initiate 嘅。即係作者佢有一個作品或者佢個 idea 覺得呢本書係可以面對到多啲嘅人就更加好啦。咁、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出版商就睇翻個 project 啦。如果我哋覺得都係符合我哋自己本身嘅做緊嘅嘢嘅，我哋覺得呢本書係值得俾多啲人睇到嘅話，咁我哋會嘗試去幫佢哋做出版呢個工作咯。咁當然啦，會有好多風險評估嘅。我哋事前都有好多睇翻，咁嘅內涵係咪真係安全可以出到啦？咁其實呢啲書已經經過咗我哋重重嘅一啲審查啦，可以話係，亦都係覺得嗰啲書其實值得去做嘅。咁我哋就會去做咯。咁因為始終我自己好相信嘅就係香港即係仍然都係有出版自由嘅，或者係如果我哋唔嘗試去 exercise 呢個自由嘅話，咁可能真係會冇咗咯。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咁睇啦，我唔能夠代表曬所有即係唔同嘅作者啊，或者我哋出版社全部嘅人都好。但起碼我個人嘅 idea 就係，既然如果係官方都覺得話國安法啊或者其他法例只係影響少少嘅人嘅啫，我哋 suppose 我哋其他啲產業嘅話，其實都可以繼續執行翻我哋要做嘅嘢嘅話，咁即係我哋會繼續去做咯。 好啊，唔該曬你。咁啊係阿楊子俊，係山道文化公司嘅負責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消息话，全国港澳研究会星期五举办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研讨会，届时北京、香港和澳门都设会场，以三地连线方式举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在北京发表讲话。据了解，研讨会星期五早上九点开始，香港会场设在金钟一间酒店。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主要官员、港区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人士会出席，并安排多人发言。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已拘捕涉及恐怖活动组织光城者共14人，当中6人被检控，14人中有9人是中学生。又说目前香港恐袭级别维持中度，警方评估不排除可能出现孤狼式袭击，但现时未有确切情报显示会发生。邓炳强立法会表示，近年本港出现多宗暴力袭击事件，施袭者往往因为受到网上虚假资讯、煽动暴力和仇恨的信息影响，七一的孤狼式袭击就是例子。至于就反假新闻法立法，涉及多项复杂和具争议议题，民政事务局局长会认真研究。对于议员关注香港会否参考欧洲等地立法禁止为恐怖主义行为作出辩解或者美化，邓炳强说，目前法例包括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以及香港国安法下都有条文可以处理相类似犯法行为。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并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3名患者分别来自非洲纳米比亚、加纳以及塞浦路斯，另外有少于5宗初步确诊。卫生署说，来自纳米比亚的53岁男患者3月和4月分别在本港接种伏必泰疫苗，而来自塞浦路斯的42岁女患者就在3月和4月在莫斯科接种2剂俄罗斯卫星5号疫苗。针对大埔新达广场女客户服务员早前的确诊个案，当局提醒在她居住的大埔中心第10座指明人士需要在明日进行强制检测。规管航拍机的小型无人机令星期五刊宪，今个月21号提交立法会，明年6月1号生效，条文设有6个月宽限期。运输及房屋局发言人说，不同风险的小型无人机操作会按照重量和操作风险水平而有相应的规管要求，包括小型无人机的注册和标签、遥控驾驶员的注册、培训和考核、设备操作规定、保险等。民航署明年首季推出专为小型无人机而设的电子平台，市民可以利用平台在新规管制度下注册、提交申请和获取安全资讯，安全规定文件和相关指引亦会同时发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同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对开有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有意外，龙尾星河名居。至于较早前喺东区走廊东行去东隧方向近鲗鱼涌公园二期快线嘅意外已经清场，而家东隧港岛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计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而车龙排到近天光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三圣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扫管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和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炎炎夏日，工作嘅时候小心中暑啊！ 我喺厨房翻工，有瓦遮头，中暑冇我份啦。 咁谂你就错啦。当工作环境温度过高，身体唔能够有效控制体温，就会出现热衰竭，甚至系中暑等等嘅情况。 想知点样可以预防中暑？ 听实逢星期二《开心日报》嘅《预防中暑即安健》， 仲有游戏玩添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实用资讯陪住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我是高福慧，今天另外還有陳景祥都在直播室為大家主持節目。陳景祥，近日講到香港的一些即政治很熱門的話題，一定就要提三個官員，即保安局的副局長歐志光、入境處處長歐家宏和海關關長鄧以海是獲邀出席一個是在私人的高級會所所定的飯局，是因為違反限聚令被票控這件事。這件事連日來有不同的進展，看到有不同的官员出来去为事件解话。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就将这件事件定性为官员的敏感度不足和有疏忽，但就没有回应是否要有纪律调查。而特首林郑月娥在见记者的时候亦都是说希望事件是可以告一段落，又说是这三个官员就没有 在利益冲突啊，或者是在影响政府声誉啊，又或者是欠下人情啊，这三个角度上面是在这件事上面有一些不当的处理。最新就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了，他今天也有出来继续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说，作为官员每日辛劳工作之后都希望花一些时间去陪伴家人的，但是这些官员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去进行这些聚会，因为去到会见社会各界确实是他们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透过这些聚会，他们考虑怎样处理今次的事件，是想了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利益冲突？第二，有没有构成人情要还？第三，有没有令到整体政府声誉受损？而就住呢一啲几个问题，他自己了解过就睇唔到是有呢啲问题的发生。咁所以就是嗰、那个继续跟进嗰个部分会点样去处理呢？咁他就冇去继续回应啦。咁连日嚟咁多官员解话，但系三个当事人就好似冇出到嚟。陈景祥， 系啊，即系你头先都讲咗啦，咁啊包括咗特首、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同埋保安局局长，咁啊呢啲都系即系你可以理解成为佢哋嘅上司啦。因为今次里边咧，即系如果要再追究落咧，就梗系要讲到个责任啦。咁啊责任问责嘅时候，就自然系佢哋嘅上司到底个取态系点样啦？系咪？系咪会继续要求呢件事再继续交代咧，或者去追查咧咁。咁所以咧，头先你讲咧，嗰几位高层出嚟讲咧，都系需要嘅。咁但系至于啦，点解涉事嘅几位冇出到嚟咧？咁我就唔知啦。即系当然都冇人可以代佢哋解释啦。咁但系反正咧就真系完全未出过嚟噶，包括咗其他嘅场合啊。咁可能记者都等待噶啦，会唔会有啲譬如主持仪式啊等等？咁暂时都系未见到佢哋三位出现嘅。但系高福哥，你头先讲嘅咧，就我谂有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咧，嗰三位官员就系话违反限聚令咧，就已经票控咗啦，即系都俾咗罚款啦。咁呢个就系佢哋嘅上司啊，即系呢几位局长或者特首里面讲咧，佢哋已经系叫付出咗代价啦。 咁但係好明顯件事裏面大家個焦點啊，最關注咧就應該就唔係話淨係限聚令呢件事嘅，因為呢件事咧就係好清楚啊，太清楚，即係你當時係政府已經嘅規定，咁你作為咁高層嘅官員咧，冇意識或者咧係違反咗咧，咁呢個罰款就好明確，就係冇任何爭拗嘅。但係有爭拗嘅部分就話咧，點解會有呢個飯局咧？點解會有三個咁高層嘅官員？一個咧就係副局長，係咪？咁兩個咧就紀律部隊裏邊嘅首長話，兩個都係。點解要用咁嘅陣容去同一個私人嘅商人喺一個咁樣嘅會所裏邊去傾嘢咧？係傾乜嘢咧？係咪傾公事咧？所有等等呢啲咧，我相信係大家更加想知道。嗱，而希望知道咧，亦都唔係真係純粹好奇心或者八卦嘅，而係話咧就喺呢個我哋講緊一個公務員架構或者個問責制下邊咧，好多官員嘅行為本身唔係淨係一個個人嘅選取，或者你自己嘅興趣啊，或者你係咪願意犧牲你嘅時間同邊啲朋友，嗰個係冇人理你嘅。咁但係呢件事裏邊，因為結果出咗嚟之後咧，好多咁嘅疑問咧，大家就想知道啦，到底係官員裏邊有冇做過一啲咩嘢特別嘅行為咧，或者點解真係會出現一個咁嘅飯局咧？裏邊會唔會再有啲其他嘅問題咧？咁而家你就算特首或者係其他嘅局長出嚟解咗話啫，咁但係按照以往我哋嘅做法咧，都會係可能係第一就可能當事人出嚟做個交代啦，正如你講咁，或者可能咧係一啲獨立嘅第三方可能要做一啲調查。或者去了解，咁如果係冇嘢嘅話，大家都還公眾一個即係知情權啦，亦都三位官員能夠知道，即係還佢哋嘅清白啦。如果真係冇事嘅話，咁但係到現在為止咧，大家所知嘅資料真係好少。咁呢個咧亦都係我覺得亦都長遠係有影響嘅，因為咧大家知道咧，我哋而家香港都係講緊去要同大灣區融合啦。咁呢個融合過程裡面咧，每個地方都有優勢嘅。係咪？即係每個城市，大家都知道一個共同合作發展。而香港嘅優勢咧，其實喺個管治上面嘅透明度，要求官員嘅操守嘅高標準，呢個係我哋嘅一貫以嚟咧嘅認為香港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優勢啊。咁呢一個方面，我係咪呢個融合裏邊，我應該做翻一個示範？我哋係咪應該要繼續堅持我啲標準咧？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相當重要。咁今次裏邊咧，我哋只係覺得好似官員咧高層嘅咧，就係一路都強調就係冇事啦，佢付出代價就好想係將件事咁樣大過咗去。但係咁樣大過咗之後咧，留低好多疑問咧，係唔係好事嚟嘅？對公眾又好，對香港形象亦都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係希望呢啲高層嘅官員，包括埋特首座啦，能夠聽到呢啲民意啦，亦都聽到好多香港人嘅心聲啦。嚇，呢個唔係一個八卦，亦都唔係為咗追擊官員，而係想真係令到我哋管治，令到我哋官員嘅操守，令到佢哋自己嘅問責咧，係真係一個所謂陽光下咧，係去進行。嗱，呢個咧其實喺內地自己都做緊。我哋唔好話咧，淨係香港，我哋好似想要特別要挑剔，內地自己都知道呢樣嘢咧，官商之間關係係點樣咧？包括我哋嘅主席嚇。即係都曾經講過咧，商人同呢啲即係官員咧之間嘅關係係要分得好清楚。咁既然都有咁樣嘅規定喺度咧，點解我哋好似突然之間對呢樣嘢就純粹想輕輕大過就算咧？咁我呢啲問題咧，反而先至係比今次裏邊咧所謂犯咗限聚令咧係更加大啦，同埋更加影響深遠咯。 陳景祥，你剛才就提到市民的心聲，希望政府官員聽到，電話旁邊的聽眾朋友，你的心聲是怎樣呢？你自己怎樣看今次三位的高級官員出席一個這樣的飯局，怎樣看政府連日來對於這件事件的解讀、處理和解釋呢？都歡迎你打來1872311跟我們談一下。現在電話旁邊我們請來民主黨的區議員袁海文一起加入討論。袁海文你好。 你好， 袁海文啊，连日嚟咧，唔同官员对于事件嗰个定性咧，就系、是、一啲嘅官员同埋公务员咧，系犯咗一啲咧定额罚款违例嘅行为，譬如以特首林郑月娥琴日嘅讲法咧，就以牛肉干作为一个类比，即系一啲违例泊车，一啲人你派咗个牛肉干俾佢，而佢系缴交咗嗰个罚款咧，就唔需要再向公务员事务局或者直属上司去到申报，亦都冇接住落嚟嘅一啲刑事责任。点样睇呢一个嘅比喻咧？ 我觉得成个政府嘅处理同埋个回应咧，系不断想淡化。同埋好似想即係平息件事，但係我呢個係好荒謬嘅。我先講佢用呢個即係定額罰款做一個比喻，完全係一個偷換概念。因為即係坦白講，而家疫情政府一路都講係一個即係重中之重嘅工作啦，非常之緊要啦。咁你紀律部隊嘅首長帶頭咁樣去違反，其實係 完全是即係知法犯法嘅，即係唔可以講話，我佢唔知情成，我覺得呢啲完全係荒謬。即係如果都唔知情嘅話，其他普通市民更加唔會知情。咁但係比起限聚令咧，更加嚴重就係、是、即係個飯局嗰個貪腐嘅感覺啊，俾市民嘅感覺，因為係一個好奢華嘅一個情況，亦都係有一啲嘅商人出席。都唔知道其他咩人啦，冇交代過，冇公布過。咁但係嗰個嘅好似你公務員相關嘅申報指引，又或者係問責公務員嘅呢啲嘅指引，係冇好好咁樣係執行過，因為上面其實已經寫咗係要避免呢啲嘅即係款待，寫得好清楚嘅。咁但係呢啲完全好似話冇問題，仲要係用一啲話私人聚會啊，或者係即係私人社交啊，係唔需要申報，或者咧即係譬如今日鄧永強就係話睇唔到咧有咩影響。咁我覺得咧就非常之荒謬，即正常嘅市民咧望到咧其實都已經覺得咧係好嚴重。但是即呢幾個高官呢係完全冇被調查、徹查、停職，以至係進一步懲處，咁我覺得係非常之唔公道囉。 嗯，如果問啊，但係我哋而家香港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啦，咁就好多人都出咗聲嘅，咁官員亦都表咗態啦，咁但係似乎都係到此為止嘅，就都其實冇乜其他辦法可以再做落去㗎啦，係咪呢？ 我覺得要不斷跟進啦，睇下會唔會仲有一啲嘅新嘅資訊，即係例如有可能係一個嚟緊嘅法庭有個審訊，睇下會唔會有啲嘅蛛絲馬跡，又或者其他嘅即係資料呢啲嘅，我諗要睇。咁同埋我諗，即使喺立法會入邊，即係冇曬民主派，我覺得作為一個即係香港嘅議員為香港服務呢啲。官員嘅操守廉潔上，我覺得都係要提出不斷跟進。我就唔明點解而家好似好多嘅立法會議員都係嘗試係去淡化，或者係唔回應，或者唔跟進呢件事。我覺得大家都咁樣去淡化，好似冇事咧。我反而係對我哋即係香港官員嗰個廉潔，佢哋嗰個品格嗰、那個即係嗰個誠信咧，我係非常之擔心。 嗱，而家立法會裏面咧，其實基本上係我哋叫做有兩位就唔係即係傳統嘅即係建制派啦。咁其他嗰啲咧就即係基本上都唔喺個議會裏面噶啦。咁你哋有冇嘗試過譬如話都透過嗰兩位係可以喺議會度出下聲啦，或者係即係起碼因為佢哋都有個正規嘅身份，同埋一個場合噶嘛，有冇做喺呢啲咁樣嘅聯絡嘅功夫咧？即係希望多啲人可以發聲啊咁樣咧。 我同嗰兩位就冇特別聯絡，咁但係我都出個電郵俾鄧炳強，我就係話呢個嘅事件係非常之嚴重，亦都即係頭先講嗰啲即係點之外咧，成個處理根本係唔公平，唔係就咁交咗定額罰款有事。你官員二三十萬一個月，即係你罰五千蚊，可能都係一日嘅人工都冇，但係對普通市民嚟講係好嚴重。咁同埋即係嗰個帶頭係冇一個適當嘅懲處，我覺得不能接受。咁但係當然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係其實公眾關注，咁我覺得應該係大家都應該係全方位係積極跟進。 袁海文啊，其實咧政府就住呢件事件嘅解釋咧，除咗我哋頭先引述嘅定額罰款之外咧，亦都係有討論到咧關於你頭先講到嗰個餐費同埋個申報嘅問題。咁啊，由於咧今次三位官員咧係受邀嘅一方啦，所以咧佢哋就話咧自己係唔知道咧嗰個餐費咧係咁昂貴嘅。咁所以咧而交際活動咧亦都係屬於咧一個唔使申報嘅一個類別。咁啊甚至佢即係仲有。人咧系讲话啊，即系唔通我见到有一个菜式上咗嚟，觉得系比较奢华嘅时候，我就即系离席咩咁样样，咁就唔系一个社交上面嘅礼仪咁。呢一个嘅解释又点睇呢？ 我觉得系好危险噶，呢个系开咗一个藉口，俾所有一啲可能系会即系贪腐嘅官员，佢就话即系永远就系被收落款度，就话我其实唔知噶，系私人。嘅一啲嘅聚會啊，社交聚會啊，係好正常。甚至可能用埋啲歪理就話，我都犧牲埋自己陪屋企人嘅時間出嚟。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好多嘅一啲可能嘅貪腐嘅情況，就正正喺呢啲即係私人場合出現啊嘛。即係點解嗰啲人會款待呢幾位官員呢？好明顯就因為佢係官員嘅身份啦，就唔係普通人嘅身份啦，唔會揾你，唔會揾我啦。咁所以更加即係知道呢個身份嘅行事，就係代表有啲嘅權力嘅執行，會唔會有任何嘅利益嘅衝突嘅影響，係必須要非常之小心。而相關嘅守則其實已經寫到明，就係當你覺得可能係有問題，會可能又要還人情啊，諸如此類，你係應該要做好多嘅唔同嘅申報。如果申報唔切，你應該事後要俾翻錢。喺海關個品行嘅規則其實有寫，咁但我見唔到今次係有處理、有執行，甚至即係最高首長 犯咗事都好似輕輕大過。咁我想問，即係咁下面咁多紀律部隊嘅成員，咁多公務員，點會有人服啊？是不是 嗯，頭先袁海文你引述的海關品行及紀律守則咧，其實就是今次涉事人員啊，鄧以海在2019年嘅時候咧，以關長的身份發出嘅，入邊咧係註明，如果有人提供款待咧，呢啲人員咧應該先係考慮會唔會過於豐厚啦，又話咧，如果唔係好適宜婉拒嘅話咧，都有方法嘅，就係咧要設法去還翻呢個嘅費用俾當事人，亦都咧係要講咧就係、是、在附錄入邊咧，就將接受過分豐厚的款待咧，係列為一個不道德的行為，需要採取紀律處分。咁不過正正啦，今次咧，阿鄧以海就係涉事的人士之一啦。 嗯， 係。咁啊，袁海文，對於另外啦，亦都有人咧去到講啦，就係話啊，今次呢個事件係咪咧需要喺公務員嘅體系入邊去進行一個調查咧？咁似乎呢三位官員嘅上司就話，經過佢哋嘅了解，其實因為一就不涉及有呢一個嘅利益嘅輸送嘅問題，二就係冇去影響到話政府嘅聲譽等等，咁啊考慮咗各項嘅因素咧，就係、是、似乎係唔認為咧係譬如又或者有冇人情要還咁樣樣，就見唔到呢啲事情係有發生，咁所以咧就冇回應到話係咪要去有繼續調查或者跟進嘅部分，呢度你又點睇咧？ 我係好質疑呢個嘅講法嘅，咁佢可能即係鄧炳強。揾咗相關人士就問，問完之後就話誒、覺得冇問題，咁但係佢冇解釋過即係當中嘅理據，或者係即係譬如仲有咩人士出席啊，又或者係嗰、那個即係飯局嗰個目的係點樣啊，有啲咩交談嘅內容啊，處處都係冇交代過，咁所以公眾係冇可能咁樣即係接受呢個嘅解釋嘅，同埋另外更加即係緊要啦，當你可能係犯咗有事，可唔係佢講啲咩重要啊，反而有陣時係佢冇講啲咩。嗰啲可能更加重要，咁我唔覺得就咁問幾句，咁就可以話冇事咯。咁所以點解即係我都提倡係有一啲相對有公信力嘅獨立嘅調查，或者係去即係檢視，甚至廉署我諗去做一個調查，我覺得係有嗰個啲必要性咯。因為今次嗰個飯局嘅影響唔係淨係限聚令，而係公眾覺得有可能係有啲貪腐嘅感覺。咁你要還翻公相關人士嘅公道，必須係要清清楚楚，必須係坦坦白白出嚟交代或者個調查。咁但係而家係見唔到嘅。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係對即係香港即官員品格啊，或者誠信呢一個嘅信心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破壞同埋衝擊。 好啊，唔該曬。頭先咧，就有民主黨嘅區議員袁海文發表咗佢哋對呢件事嘅睇法。另外，其實我哋咧都有聯絡過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郭偉強啦，同埋咧副主席潘兆平議員嘅。不過好可惜咧，兩位都係未能夠安排接受訪問。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到嚟咧聽大家嘅電話。 香港電台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我是香港沙灘排球運動員江卓怡，我希望點 Rubberband 的逆流之歌送給我們香港的奧運代表團，因為我相信今屆奧運準備的時候或者一些預賽都會遇上重重的困難的，但是希望他們去到東京無論面對什麼逆境都可以發揮他們自己平時的水準。 港队加油！ 喂，一於跟佢玩咗先至瞓。电视真人 show 玩系830主持谭琪琪，组队挑战刁钻项目，由荒岛求生、徒手攀登至山崖、戒手机一日，玩到体验死亡。尝试突破自己，反思人生。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欢迎你打电话嚟发表意见，讲下咧你对于高官有三位嘅高官咧系出席咗一个私人饭局之后咧嘅处理，你有啲咩睇法？而而家电话旁边我哋有听众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系啊，我觉得嗰三个官员其实都好似好无辜咁啊，因为即系开会咧，当系。食饭开会咁样，跟住就罚咗5000蚊每人。咁我觉得其实应该系咪唔使罚佢嗰5000蚊？因为佢系因为公事，因为佢嗰个职位而去食呢餐饭，咁啊喺不知情嘅情况之下就犯咗呢件事，就罚5000蚊。咁好似好无辜咁咯，我觉得。 限聚令好清楚嘅喎， 佢哋有多过四个人。 限聚令已经讲咗好多市民都应该知嘅，普通市民都知 嘅 噃。 佢受邀约嘅时候就未知嗰度系私人地方定系真系酒家咁样，咁对方就好似话系私人地方，咁你去到咁食咗餐饭就突然间每人罚5000。咁啊，真系戇居到不得了。咁我覺得佢哋好似好無辜咁咯，就而家就直頭好似話要又話貪污啊，定係乜嘢？咁我覺得就係咪真係未至於要咁樣去即係鬧佢哋咁樣？好似唔係好合邏輯咁，我直頭覺得。 明白，好啊，多謝蔡生講咗佢嘅睇法啦。咁啊，電話旁邊另外仲有陳先生喺度，陳生你好。 你好啊，两位， 请讲。 我想回应一下陈景祥头先嗰番说话，我觉得嗰个讲得都相当唔错。因为而家咧，我哋作任何结论咧都唔适合嘅。因为就系正正政府嘅解说咧，引起更多嘅问题。嗱，我自己认为咧就系话呢三位官员喺保安系统非常高级。嗱，如果而家有九个人，五个人知道。咁其他四个人咩人呢？咁好啦，咁究竟呢个聚会系公务定系私人聚会？公务呢就人哋好容易问，点解三个保安官员系喺公务上需要同商人沟通，系嘛？好啦，如果你系私人聚会，咁因此佢对于请佢哋嘅人一定熟悉啦，吓。咁呢啲亦都我哋知道，起码有一个系商人。咁好啦，如果佢唔识请客。嘅主人，咁嗰四个里边系咪一个系同主人相熟，同佢哋亦都非常熟？老实讲，请三个咁高级官员出席嘅聚会咧，唔简单。如果佢唔系有私人叫佢出嚟嗰、那个，唔系有私人交情，佢系好难噶。咁因此呢个四个人里边系有一个就邀请者，无论佢系主人，亦或唔系主人，咁咧呢个系咩人咧？亦可以。叫到三位咁高级官员牺牲私人时间嚟到出席一个非公务，但系唔一定系纯私务嘅一个聚会。咁呢啲问题都系要提出嚟嘅。头先大家都讲到，就算内地而家个官场咧，以前官员同埋商人来往系非常普遍。咁但系呢几年咧，习主席。领导嘅团队咧，真系做得相当唔错。咁我哋喺香港今时今日，陈景祥讲得啱，我哋成日讲核心价值，虚无缥缈。但其中一样咧，就系嗰个透明度。第二咧，就系嗰个官员咧，高薪养廉，实际系相当唔错。好似欧志光，形象非常好，能力非常强。邓以海唔使讲啦，欧先生我就冇乜留意佢。所以喺咁嘅情况下，即系点样还呢啲官员一个公道咧？政府需要作一啲解釋，雖然話邊個出現啊，食飯幾多錢啊，我哋唔好爭論呢啲嘢。老實講，私人聚會會唔會兩三百蚊咧？就我唔知啦。咁呢啲都係相對次要喺呢刻係嘛？咁冇其他嗰啲咩人咧？呢、這個官員一定要三個公卡可以去，中間係咩人咧？呢、這個嗱，我同一班朋友傾起上嚟茶餘飯後， 就即係好多疑問喺度啦，即係咁。 好啊，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咁啊，陳先生頭先都再一次講到啦，透明度真係好重要啊。咁啊，今日自由風同大家傾咗唔同嘅話題，咁啊時間都差唔多啦，都好今日同阿陳景祥都要傾到嚟呢一度先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會有新聞報導，拜拜。 拜拜。